坏了，遇到流氓中的战斗机了。 那人并没有对他进行进一步的攻击，只是一只手在他前胸摸着。这种场景，安宗的冷汗立马就冒了出来。这种场景多数发生在男女之间的霸王硬上弓吧，或者那人会掏出一把刀子给他来几下。安宗宁可是后者，他咽着口水，心里想着怎么脱身。不过心里并非特别害怕，因为理智告诉他，现在估计在做着一个古怪的梦。他不想去思考为什么会做到被一个男人压倒这么怪诞又让人窝火的噩梦，心里告诉自己只要醒过来就没事了。问题是什么时候醒啊？这个家伙已经在不安分地摸他的屁股。安宗心里像吞了100只苍蝇一样的恶心，被摸过的地方鸡皮疙瘩马上就起来了。如果再不醒，就他娘的去死算了。这人嘴里嘀咕着很奇怪的语言，像是在哀求他。安宗想要听明白一些，但是感觉就像是在水里听声音一样听不清楚。他发现那人在剥他的衣服，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穿着的衣服犹如是丧服。 难道我死了？ 他看着自己的身体，感觉身体不太对劲。太陌生了，这是他吗？混乱的大脑根本来不及思考，差不多被扒了个精光。那人也毫不客气，一路砍到他的脖子。这个时候，安宗愤怒的浑身发抖，如果有枪，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人打死，去牢里蹲几年也无所谓。他咬紧牙，紧握拳头，想尽全力从这个家伙的身体下挣开，但是那人像个千斤重的石头人，把他死死地压在下面。安宗混乱的大脑终于让他的嘴巴里挤出一句话。 死变态，你到底是谁？ 那人停下动作，摸着他的脸看了很久，但是安宗就是怎么也看不清那个人的样子，而且在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渐渐的，环境又开始转动，安宗只能听到最后他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整个人仿佛要被甩出去一样。很快，那个人变得更加模糊，消失在他面前。安宗想要伸手去抓，抓什么自己都不清楚。突然感觉有人抓住他的手，手是热的，还有些汗水。他猛地睁开眼睛，突然大叫起来，六子那颗脑袋正朝他咧嘴傻笑。 你小子干什么呢？ 六子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靠，我看你在梦里叫什么死变态，过来看看你怎么了。说你做什么梦啊？怎么那么快呀？ 没什么，一个噩梦罢了。对了，老白还没把饭买回来。 安宗捂着额头，左眼疼得火辣辣的。六子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抱怨道： 没呢，兄弟，我真应该听你的话。白夜灵还真是能使唤人啊，老子一口茶都没喝到，搬完箱子给他们整理这个整理那个，还要负责擦道具发传单，搞得现在消停。本来以为至少可以和他们一起吃饭，最后白夜灵一个电话就那么离开了。唉，果然道行比我深呢。 安宗瞥了他一眼，下床也给自己倒了一杯水，这才发现自己的双脚还在抖，坐在凳子上用手按住膝盖。 你才知道，就得让你吃点苦头，否则你以为所有女人都是胸大无脑？ 胸大不大无所谓，但是女人一惊，男人就特别有征服欲，你懂吗？得了，看脸色像白纸一样，早点休息吧。啊，对了，你和老白睡那张大床啊，我就睡那个榻吧。 安宗摆了摆手，抓起一杯茶先喝了下去，稳了稳情绪，又回想那个墓室和那个怪人，越想越觉得诡异，想要尽快的转移注意力，于是便准备拉着六子再闲谈一会儿。这时候白毅推门而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看到他的脸先是一怔。 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安宗下意识地摸了摸脸。 做了一个噩梦，没什么。哎，对了， 你买什么东西回来了？ 他打开袋子，里面有几盒炒米粉和一些熟食。六子一点也不客气，抓起一个鸡腿就啃起来，嘴巴还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安宗突然联想到那个怪人啃他脖子的声音，马上就没了食欲，厌恶的让六子吃得文明点。白毅看了他两眼，他尴尬地避开白毅的目光，打开饭盒盖子也吃了起来。六子突然想到什么。 我前面给那帮小妞跑腿的时候听到了一个关于这间屋子的传闻，你们有兴趣知道吧？ 说说看，是不是什么姨太太？ 六子先是愣了一下，接着道， 这不是哪里来的姨太太，是那个国军军官的表妹。 哦，那就是这栋房子原来的主人。 安宗看了看白毅，没想到六子的故事正好是接下去的，便有了兴致。六子抹了抹嘴，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那个，这个屋子过去的主人据说也是一个美人啊，后来侵华战争爆发，这里给日本人给占了。小日本不是人的，军队没入住，先给这里狠狠地扔了好几个炸弹。这个军官表妹正好在镇上，给炸弹碎片炸得满脸是血，送回屋子给大夫一看，好端端的花容月貌变成了莲蓉月饼，疙疙瘩瘩的，要多吓人有多吓人。最后原本定的亲也算黄了。 那位小姐就那么毁了？ 那不不不，没有被毁，而是变得更加漂亮了。 哼，难道那个时代的整容比现在韩国棒子还要强大？ 这个不知道，好像听说他遇见了狐狸精，让他给变漂亮了，又说是遇见了茅山道士给变了法术。但是古怪的不是这里。 六子看了看他们，最后看着白毅说道， 不知道了吧，古怪的是这里一直有一个说法，说是百年前这里一直闹狐狸精，所以这个镇子过去叫狐镇。于是大家都说了，只要进了这个屋子的人都会被大仙儿给勾去当替死鬼。 不过别担心啊，那些都是古老的传言，这种老镇子总会有一两个怪诞的传说。 安宗皱着眉头，摸了摸脑袋，看着白毅。 嘿，看来这里还真有意思啊。 白毅一直看着他的脸，最后开口说， 早点睡觉吧，别去多想。 说完就准备洗漱用品去了卫生间。六子看着安宗问道， 哎，他怎么了？怎么感觉有点阴沉？ 不该问的别问，不该想的别想，还有不该有的贼心就别有，你就给我安分点。听着，不许去东边女孩那边，让我逮着你就准备去领残疾证吧。 夜里正如白毅所说，天开始下起大雨，老屋子的屋顶有些漏水，他们三个人用盆子对着漏水的地方，房间里发出水滴断断续续滴落的声音。躺在老式木板床上，只要一翻身就可以听到床咯吱咯吱的在响，窗户也关不上，半夜就听到砰砰的撞击声。所以本来明明很累，就是无法入睡，安宗睁着眼睛怎么都没有睡意。屋外除了雨声什么也听不见，此时他又回想起那个古怪的噩梦，这个梦仿佛在提醒他什么。 第一，这里这个地方十分陌生，我可以肯定我没去过。第二，这个怪人是谁啊？他难道把我当成女人？也不对啊，这哪个女人能够那么平胸啊？要是真那么平，还真是悲哀到不行啊。那他为什么那么对我呀？而且对他，我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憎恶。第三，为什么我会穿那样的衣服？仿佛是死人。 就在他大脑差不多熄火，准备闭眼睡觉的时候，白毅在他身后发话， 你到底出了什么事？ 安宗看他没有睡，其实此刻真的想要把这个梦告诉白毅，但是怎么说呢，说他一个大男人在梦里被另一个男人压倒，靠，这是能说得出口的吗？于是他只能心虚地说， 哦，没什么，做了一个噩梦而已，能有什么事啊。 白毅没有听他说完， 就是硬着搬过他的身体。安宗看到他眼神里闪烁着什么东西，一下子他连白蚁都感觉十分陌生。所谓的恐惧，与其说害怕那些不知道的东西，还不如说害怕那些自认为熟悉的东西。此时的白蚁就让他感到了这种恐惧。安宗不安地看着他，最后实在不想这样大眼瞪小眼了。这个时候一阵大风直接把窗户给吹开打了进来，从屋外传来阵阵的风雨声，仿佛是鬼在哭。安宗被这一吓，连忙抬头看去，门口漆黑一片，仿佛是黑洞一样。他看了很久才回过神来，扯过被子盖住脑袋，既不想去关窗户，也不想搭理白蚁，突然没来由的讨厌雨水和风声。白蚁没有说话，安宗感觉他的身体有些颤抖，他好像在压抑着什么东西。